959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传承15载，诚信立百年。3月1日至3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。抢订热线59659999。 姐，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？先拍照后付款。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，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新优惠。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！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工时费5折，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无论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。向西200米，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、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08，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8。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？本月末东风日产厂家清库抢购会，价格您说了算，分期零利息、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，详情致电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-366-9210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3月27号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市委七届第4次常委会议。3月27号，涿州京南经济开发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，传达贯彻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，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，动员全区上下统一思想、振奋精神，实干实政，决战决胜，切实在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中赢得先机、赢得主动，奋力开启园区建设的新征程。3月24号，河北省政府召开全省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的通知要求，对做好专项督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涿州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放逐自己，以为不会再想起，醉了我自己，以为不再哭泣，自尊与卑微是谁模糊了是与非，爱上你是我的罪。握你的手，感觉自己在战斗，就算没了爱，梦里应该还有。爱你与不爱之间，我伤了好几回，分手不是我的罪。

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了，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，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100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，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0708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封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回残红，而人生本是梦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

过去已过去，不会再来。他们说岁月一天天不断的更改，因为流行的爱情里没有海枯石烂，那些古老的誓言早已不存在。他们说春天的花会谢了又开，游戏的规则里没有伤心无奈，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，为了什么亲爱的我不明白。明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，他们像是孩子似满心期待，但是原谅我悄悄地走开，因为我把心里落在那一天一地里来。 明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，我们像是孩子似的满心期待， 但是原谅我悄悄地走开， 自然最灿烂的笑容，没有钻石的爱情，我也会被感动，让自己 摘出棉花糖，在手中的笑容，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，让自己放轻松，什么都能想通，说爱你爱我脸就红，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，算怎么天都别挡住彩虹，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，全都出现在我今夜的美梦，回到最初再圆梦 小小的山巅，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。 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。 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，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我又来到你门前，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，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。 望故乡，黄沙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西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老公，他好棒啊，能量充沛又持久。 那当然了，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？快充1小时，畅行300公里，帝豪 EV300，老司机的明智选择。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，5612-4215。 买标志到汇金，西三环丰一桥汇金科曼店，详询6385-9797。北五环来广营汇金德通店，详询5202-0777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信息网消息，在3月26号，窦店镇对于延州路南侧一历史遗留废弃工业大院1.8万平方米进行集中拆除。此次拆除的大院是一个多家如金属加工类低端产业聚集的场所，长期以来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。今年窦店镇违法建设拆除任务为50万平方米，下一步除了继续加快推进拆违工作，该镇还要对已经拆除的违法建设现场进行集中整治，通过植树、种植观赏花卉等措施提升地区环境质量，优化区域生态环境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之前挥手上也曾放 laid on the farm that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my own mind. You know you can't hold me forever. I didn't sign up for you. I'm not a present for your friends too old. But this boy's too young to be singing. 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惩罚？他们说的话像针往心里扎。我心中的怕，不知该怎么做才可以放下。只不过想好好的爱一次啊，带我远走高飞，不去理会这一个飞短流长的世界布满虚伪。是你让我选择沉醉，反省守候越不能睡，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。带我远走高飞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